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对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过过棒儿边。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我是老舍读书会的会员谢木子，今年10岁了，在邯郸市曙光小学读5年级。下面我给大家推荐一本我非常喜欢的书，是瑞典作家拉格洛夫写的《米尔斯骑鹅旅行记》。这本书告诉我们，做人应该学会吃苦耐劳，顽强坚韧，不应狡猾狭隘，高傲自大，人与人，动物之间要互帮互助，互相尊重。正当雁群被逃命的鸟儿挤得不知所措时，阿卡大声喊道，快往高处飞，快往高处飞。于是大雁连忙向高空中飞去，枪声大约持续了10分钟，很多鸟儿不幸中弹，绝望地向海面坠落。大雁因为反应及时，飞行速度快，所以没有发生伤亡。尼尔斯被接连不断的枪声吓了一大跳，等他缓过神来时，发现刚刚还活蹦乱跳的鸟儿已经成了猎人船上的尸体。人类真是可怕，竟然如此残忍地伤害鸟儿的生命，他愤怒地想，等我变回原来的样子，一定要阻止他们随意杀害动物。这场劫难过后，大雁都心有余悸，可是坏运气还没有结束，他们很快又碰上一场大雾，回眼提醒的几个路标都被雾气遮盖住了，大雁只好一边猜测方向，一边继续飞行。从猎人枪口中死里逃生的鸟儿逐渐恢复了嬉笑打闹，他们在大雁身边飞来飞去，把雁群搞得晕头转向，更不清楚该往哪里飞。这时一只天鹅飞到阿卡身边说，我之前从来没有见过你们，你们去哪里呀？阿卡回答说，我们要去厄兰岛，但是在浓雾中迷失了方向。正巧我也去厄兰岛，我认识路，你们可以在后面跟着我，天鹅热情地说。阿卡带领雁群放心地跟在天鹅后面，很快就将吵闹的鸟儿远远甩在了后面。可是天鹅的速度比大雁还要快，它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不一会儿天鹅就消失在了浓雾之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来关注一下今天北京各个主要景区的天气情况。今天颐和园晴见多云，-8度到3度；故宫晴见多云，-8度到3度；十三陵晴见多云，-8度到3度；八达岭长城晴见多云，-13度到-1度；天坛晴见多云，-8度到3度；北京人民遗址晴见多云，-8度到3度；石花洞晴见多云，-8度到3度；十渡景区晴见多云，-8度到3度；北京南山滑雪场晴见多云，-11度到2度；北京淮北滑雪场晴见多云，-11度到2度；九华山庄晴见多云，-8度到3度。旅游天气为您播报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裆，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生动神州，南北跨越，寻找中国最美冬季，打造中国上空最具影响力旅游目的地景区榜单。环球旅游广播联盟十家热力电台，北京文艺广播，贵州旅游广播，宁夏交通广播，宁夏旅游广播，重庆之声，广西旅游广播，吉林旅游广播，厦门旅游广播，江苏交通广播网，陕西秦腔广播，西安论坛暖心推荐。39家联盟成员台共同呈现2017到18年度冬季旅游热力榜。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环球旅游广播联盟为您带来的环球旅行家，我是联盟的主持人高颂。由环球旅游广播联盟主办，39家联盟台共同播出，十家热力电台精心推荐的十大景区打榜的2017至18年度冬季旅游热力榜终于在本周落下帷幕。环球旅游广播联盟的各地电台通过节目宣传、微信推送、统一打榜的形式，将全国南北方冬季旅游热门目的地景区逐一的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经过5周的时间打榜，跨越2017至18年度的冬季旅游目的地景区排行榜，本周终于决出了冬季最佳旅游目的地景区。上周也是最后一周打榜，榜上竞争十分激烈，位次变化更是大幅度的交替。接下来我们将会倒数排行，为您揭晓各个景区的排名情况。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游广播联盟2017到18年度冬季旅游热力榜。 第十位，由江苏交通广播网推荐的江苏常州天目湖景区。第九位，由陕西西安论坛推荐的陕西铜川赵金香山景区。第八位，由吉林旅游广播推荐的吉林万科松花湖度假区。第七位，由厦门旅游广播推荐的福建厦门金光湖景区。第六位，由宁夏旅游广播推荐的宁夏银川明翠湖国家湿地公园。第五位，由贵州旅游广播推荐的贵州省毕节市威宁草海景区。第四位，由宁夏交通广播推荐的宁夏沙湖生态旅游区。接下来我们将一同揭晓榜单前三的位次，由广西旅游广播推荐的广西巴马长寿养生国际旅游区，代表南方寻暖度假旅游特色的冬季旅游景区，最终的热力指数停留在了33655，荣登宝座的第三位。 冬季旅游热力榜前三强，巴马国际长寿旅游区，还原本色，一个不需要滤镜的美景地，有美景，这个冬天就不冷。经过了激烈的竞争和票选，2017到2018年度的全国冬季旅游热力榜的榜单终于新鲜出炉了。来自广西的巴马长寿养生国际旅游区正式入围前三强。作为寒冷冬季里最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巴马可以说是一个还原了自然的本色，不需要滤镜也依然美得不可思议的地方。当然，这一次获得旅游者票选前三名，巴马长寿养生国际旅游区管委会主任秦永健也是非常兴奋和激动的。 谢谢大家的关注和投票，在大家的支持下，我们入选冬季旅游热力榜，我们会继续努力，把巴马长寿养生国际旅游区建设成为国际一流的长寿养生健康旅游目的地。 巴马长寿养生国际旅游区是广西的三大国际旅游景区之一，已闻名世界 的长寿之城巴马为核心地带，周边呢云集了三门海、水晶宫、百鸟岩、百魔洞、长寿岛等许多非常神秘的地质奇观和世界地质公园区域，吸引了全世界的旅行者前来探访。 巴马拥有丰富独特的长寿养生旅游资源，世界级的岩溶地磁景观，世界级的自然山水风光，还有国家级的铜鼓文化资源、原生态的壮阳民俗风情，以及优良的自然生态环境和舒适的宜居度假气候。我们依托这些独特的一些旅游优势，打造了多条的精品旅游线路。 这个冬天，全国各地呢都在寒风和雨雪当中迎来了2018年。北方被厚厚的白雪覆盖，失去了生机与色彩，但是巴马依然绿意盎然，小河潺潺，泉水叮咚，时不时还有山中升起的雾气和洒落的阳光，对于那些需要休息转换头脑的城市人群是最佳的一个选择。而冬天里的巴马也是各种活动不断。 那么这个冬季呢，将举办一系列的节庆活动，比如旅游区里面的天鹅县将在1月底举办壮乡泡汤节，那么2月底呢还要举办马拐文化旅游节，东南县呢也在3月份将举办巴音马拐文化节和3月3的歌节等等等等，还有其他县也将有一些丰富的活动。 除了这些具体的民俗活动，作为巴马当地的旅游活动开发专家，巴马寿乡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的熊总也是给大家安利了不少让你眼前一亮的特别节目。 我们在整个项目的设计上啊，都增加了很多新的内容，使长寿与旅游更加丰富，同时也体现传统节日的元素。你比方说巴马当地的补粮，这是一个传统的民俗，我们就要举行大型的补粮仪式，瑶族的歌舞、茶酒、传统的长寿宴，尤其是展示裸浴、丈量等当地民俗的木巴马实景演出等等，这些内容啊，我们都会在春节期间会推出来。 不管你是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还是需要大自然疗愈的佛系青年，又或是万年不出门的宅男宅女，来到巴马享受清新的阳光和空气，转山转水的美景绝对不会让你失望。而且这个冬天来巴马还有很多价格上的福利，说不心动都是口嫌体直。 除了我们自己本身的产品推介套票、机票、有景区、酒店推出多重优惠，这是我们本身内部的，我们花了很多的心思，所以我们的心愿呢是想让世界各地的游客都能够享受到巴马天然的阳光、空气、地质和水，不只是听说而已，是要亲身来感受。首先是喜欢来巴马，然后是爱上巴马，最好是留在巴马。 万事俱备，只差收拾行李上路出发了，还想什么呢？集合起小伙伴一起逃离寒冷的狂风暴雪，来巴马度假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游广播联盟2017-18年度冬季旅游热力榜， 由北京文艺广播推荐打榜的北京延庆世界葡萄博览园，在2022北京张家口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热度加持之下，让整个京津冀地区乃至中国的冬季旅游都呈现出了完全不同的样态，以热力指数34457票斩获第二位。在这个冬季延伸至春节期间，冬奥会赛场下的冰雪景区世界葡萄博览园还会有更多的精彩。 大家好，我是延庆世界葡萄博览园的宣传负责人刘小庆。 小庆您好。 主持人你好。 咱们现在这热力榜榜单呢已经揭晓了哈，咱们这个世葡园非常榜排名在了第二位。那您代表世葡园景区有什么要对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来说的吗？ 首先就是我们非常感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对我们世葡园的喜爱和支持，然后呢我们景区呢也会，现在工作人员也会以我们的热情为大家广大的游客提供更好的游览的体验。就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呢，我也祝大家提前祝大家 新春快乐。 那既然呢，这个所有的投票都是咱们的这个粉丝，咱们食谱员的支持者一票一票给你们投上的，所以呢也能够意味着说我们的游客对于食谱员的冬季旅游是非常非常期待的。能跟我们剧透一下现阶段咱们食谱员的冬季旅游已经开展到什么样的情况了吗？ 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呢，我们葡萄园的冰雪嘉年华呀，它是从12月23号就已经开始了，就现在，目前呢，每会一直持续到我们18年的，就是今年的3月3号结束。然后现在呢，我们冰雪嘉年华呢已经就是正常运行，然后每周六日呢都会有，一个游人的一个小高峰。我们冰雪嘉年华呢这届大概分两个区域，一个是雪的区域，还有一个是冰的区域。然后它主要就是一些娱乐的项目比较受大家的追捧，就是就目前的经营情况来说啊，就是雪上面呢有一些就是大朋友和小朋友都非常喜欢的那个我从上往下冲的那个雪滑梯，就那雪圈的那个项目，大家是特别受追捧的，就是目前来说特别就排队的一个项目。然后小朋友特别喜欢的就是我们那个雪地的挖掘机，还有一些小坦克，然后大朋友也比较喜欢那个雪地摩托车，还有一些雪地的项目也是比较好玩的，也是一种速度型的项目，像雪地的香蕉船，它是一个黄色的一个小气垫的一个小气垫，然后就是前面会有一个速度非常高的一个车会拉动它在雪地里边滑，然后小朋友也非常喜欢，一下也能坐4-5个人，然后特别适合一家人出去玩，就比较好玩。 所以总体来看，到目前为止你们总结下来的是一些亲子项目，大人小孩都能玩的项目是特别受游客欢迎的。因为我们家孩子比较小哈，然后我前两天呢也带着他去市属的一些公园当中的冰雪大世界玩了一下，感觉呢有一些项目娱乐项目可能不太适合特别小的小朋友玩。那是不是您也可以给我们收音机前这些年纪比较小的孩子的父母一些提示，如果去到带着孩子去到你们食谱园的话，我们可以玩一些什么呢？ 有的，因为我们是雪的项目，它是这样的，它是全部被白雪覆盖的，除了那个游艺区，还有一个你可以有个小区自己可以玩雪。然后还有就是小朋友特别小的小宝宝呢，还有一个雪地的一个香蕉船，雪地的一个海盗船，就是在雪地上就是那种来回晃悠的那种，也比较安全， 像秋千， 速度也不是特别快，对，像秋千。就是像个月亮船一样的，上下逛那种玩具也比较好玩。还有冰上的项目，冰车，就是小的滑冰车，就大人拉着小宝宝坐在上面玩的，然后自己也可以拿一个小叉子自己尝试着往前滑那种。 所以是各个年龄层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都可以在食谱园找到适合自己的游乐项目哈。那咱们在 对目前是这样的。 那咱们在春节期间有什么样的特别的活动安排吗？ 这样的，我们春节呢，就是大家有我们，一年一度的，我们是那个北京的一个冰雪文化的大庙会，我们去年也做过一届，今年也打算从2月16号就是初一，然后到2月21号初六这6天做一个冰雪文化的大庙会。然后在这个庙会期间呢，我们就是让游客呢。我们在氛围营造上也下了很多的功夫，就是以大量的红和白这个颜色为主。红呢，主要就是咱们中国人比较春节喜欢的这个红色，比较喜庆。然后白主要是冰雪的奥运的元素，因为我们2022年的冬奥会也在我们延庆召开嘛，所以我们也借这个契机也庆祝一下冬奥会。然后就是这个氛围营造上就是特别喜庆，又有红色的这个大家非常喜爱的节庆的颜色，然后也有一些冰雪的这样一个奥运的元素。我们景区还有冰雪的冬季的冰雪的冬奥墙，然后还有一些冬奥知识的展板。然后我们这个庙会呢，跟咱们城区的一些庙会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延庆的非遗展演进我们的庙会，就我们的一些南关的竹马呀、旱船呀、北关的狮子呀，就是我们延庆当地的一些非遗文化展演，会每天会定点，周初一到初六都会进我们的葡萄食谱园。 然后届时也欢迎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呢带着家人过来一起赶庙会。 好，谢谢您。那我们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各位食谱员的忠实的这个粉丝，可以在春节期间，如果最近您正在赶着这个春节期间的收尾工作的话，可以期待一下春节期间去延庆的食谱员感受一下不一样的这个庙会的活动和氛围。 爱如雪融化，东南西北，世界再大，一个家，五彩肤色，绽放和平之花。 激情的约会，用心召唤你我他。冰雪舞动，随阳光劈叉， 让每一个身影在山巅潇洒。 不要走开，环球旅游广播联盟环球旅行家，我们会继续为您揭晓本次2017至18年度冬季旅游热力榜排名第一位的景区。 爱如雪融化，东南西北，世界再大，一个家，五彩肤色，绽放和平之花。 激情的约会，用心召唤他。 冰雪舞动，随阳光一眨，让每一个身影在山巅潇洒。天地舞动，地球从东转到下，每份爱都是从小到大。 神州南北跨越，寻找中国最美冬季，打造中国上空最具影响力旅游目的地景区榜单。环球旅游广播联盟十家热力电台，北京文艺广播，贵州旅游广播，宁夏交通广播，宁夏旅游广播，重庆之声，广西旅游广播，吉林旅游广播，厦门旅游广播，江苏交通广播网，陕西秦腔广播，西安论坛暖心推荐。39家联盟成员台共同呈现2017到18年度冬季旅游热力榜。 下面请您欣赏第5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那一天》。 由石顺义作词，张磊作曲，平安、王雅杰演唱。 爱的朋友，你可曾想见，当人们来到天安门前，唤醒祖国百年圣殿，与动人场面， 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方能成就良心企业。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 美潮 Meco 温泉酒店、戏雪乐园、千人宴会，温都水城是您年会优选之地。预定热线81788888178111。 体验冰雪娱乐，点燃音乐梦想。世博园冰雪嘉年华，冰雪音乐节，年轻世博园让你嗨爆这个冬季。咨询电话81186018。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爱奇艺北京时间共同制作，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融媒体报道，大道之行，带您走进十九大代表的工作场景，与代表共话十九大精神，与市民携手奔向新时代。本节目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网信办提供指导。大道之行，敬请关注。 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裆，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潮，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 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 出发， 出发，环球旅行家。 神州南北跨越，寻找中国最美冬季，打造中国上空最具影响力旅游目的地景区榜单。环球旅游广播联盟十家热力电台，北京文艺广播、贵州旅游广播、宁夏交通广播、宁夏旅游广播、重庆之声、广西旅游广播、吉林旅游广播、厦门旅游广播、江苏交通广播网、陕西秦腔广播、西安论坛暖心推荐。39家联盟成员台共同呈现2017到18年度冬季旅游热力榜。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环球旅游广播联盟为您带来的环球旅行家，我是联盟的主持人高颂，由环球旅游广播联盟主办，39家联盟台共同制作，十家热力电台亲情推荐十大景区打榜的2017至18年度冬季旅游热力榜终于在本周落下帷幕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即将揭晓到的是环球旅游广播联盟2017至18年度由听众票选出的最佳冬季旅游目的地景区。获得第一位的景区从打榜的第一天开始就一直领跑冬季旅游热力榜，是由重庆之声推荐的重庆武隆喀斯特旅游区，以绝对优势37406热力指数摘得了2017至18年度冬季旅游热力榜的桂冠。重庆武隆以其世界绝有的自然风光、独具特色的巴渝文化、丰富的旅游业态、优质的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服务，受到了全国听众的关注和喜爱。恭喜重庆武隆喀斯特旅游区。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游广播联盟2017到18年度冬季旅游热力榜。 这里是千里乌江，一颗璀璨的明珠，这里有榆钱门品之称，自然的遗产，世界的武隆，等你来体验。 所有听友对武隆旅游大力的支持，所以我们也非常期待呢的听友啊到武隆去旅游去观光，也希望呢环球旅游广播联盟电台的主持人到武隆，我们也在做好这样的接待工作。 过去一个月，感谢大家在环球旅游广播联盟2017至18冬季旅游热力榜评选活动中为重庆武隆热情投票支持。我是重庆之声旅游节目主持人雷毅，此刻我在山城的南国雪原等你 来体验。武隆地处武陵山和大娄山结合部的重庆东南部，是千里乌江的门户。武隆风光秀美，山水神奇，是著名的旅游名胜风景地，同时拥有世界自然遗产、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和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三块金字招牌，被誉为世界喀斯特生态博物馆。武隆拥有罕见的喀斯特自然景观，包括溶洞、天坑、地缝、峡谷、峰丛、高山草原等，形态全面，兼具丰富多彩的度假、休闲、娱乐、运动项目，以及土家族、苗族、哥老族等少数民族独特的民俗风情，也是中国西南地区极具特色的旅游目的地。主要观光休闲的旅游区有世界自然遗产核心区的天生三桥、龙水峡地缝、芙蓉洞、芙蓉江、后坪天坑景区，当然这里还有气候宜人、森林资源丰富的度假休闲旅游地仙女山高山草原区、白马山原始森林区。而秀美的山川、神奇的溶洞、幽静的大峡谷，令它成为变形金刚寺、满城尽带黄金甲、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爸爸去哪儿、我们十七岁等大片和热播综艺节目的拍摄地。仙女山是武隆最主要的景区之一，它平均海拔1900余米，有东方瑞士、落在凡间的伊甸园、南国第一草原的美誉。其独特的高山草原森林冰雪风光在西南地区独树一帜。每一年的十一月，仙女山上就开始降雪，雪后的仙女山银装素裹，白雪皑皑，雪松、冰瀑等雪景风光令人情潮涌动。瑞雪覆盖的43万亩草原与森林是如此辽阔与圣洁，在这里你可以和朋友家人在满目的洁白与浪漫中堆雪人、打雪仗，或与恋人在雪花中谱一曲冬日恋歌，或是在5万平方米的高山滑雪场体验激情四溢的雪上运动，尽享冬日快乐。冬天能滑雪并不稀奇，稀奇的是全年都可以滑雪。而武隆仙女山拥有室内及户外两个滑雪场，是全国鲜有的四季滑雪胜地，也是重庆唯一一个一年四季都可以滑雪的地方。其中在冬季开放的户外滑雪场面积达到5万平方米，可同时容纳3000人滑雪。而且滑雪场设置有初级、中级、高级滑道，也拥有滑雪橇、雪上飞碟、滑雪船等雪上娱乐项目，可以满足不同游客的需求。值得一提的是，仙女山冰雪世界引进了全球最先进的造雪系统，造出的雪花和自然下雪时的雪花在外形和触感上都没有区别。同时中国西部首次引进的站立式雪上牵引系统魔毯也在仙女山冰雪世界为游客朋友服务，各种雪上娱乐运动项目精彩刺激，为游客带来更加便捷方便的滑雪体验。每一年的冰雪季，这里还会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您参与其中，乐在其中。那么历届的仙女山冰雪童话季都开展了包括雪地集体婚礼、国际炫跑节、村长冬令营、雪地光珠跑、雪地足球赛等系列活动，这还专门从俄罗斯引进了神兽驯鹿，使仙女山成为目前西南地区唯一可以观赏珍稀驯鹿的地方，让雪地动物与游客亲密互动。这不，前段时间刚刚在仙女山结束的冰雪运动会也引来了很多朋友的关注。 村长李瑞还亲自来到武隆仙女山开展了酷跑节，带领大家在雪地里热情开跑。怎么样，乐在冬季，乐在仙女山，您是否也为这里的冰天雪地心动了呢？玩是两大旅游的主题，那么冬天到武隆，除了玩，最后要提到的是吃。这不，马上环球旅游广播联盟十佳成员台的主播也将来到重庆武隆吗？在这里呢，强烈推荐我们的主播，当然还有全国各地广大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来尝一尝武隆的红汤羊肉汤锅和烤全羊。烤全羊到处都有，那么武隆仙女山的烤全羊有哪些特点呢？首先，选料正宗的仙女山高山山羊，肉质鲜嫩可口，香气扑鼻。冬吃羊肉呢，还可以抵御寒气。要吃正宗的红汤羊肉汤锅和烤全羊，必须要到武隆。另外呢，雷毅还想特别推荐大家要尝的是武隆的碗碗羊肉。这个碗碗羊肉呢，发源于重庆武隆羊角镇的传统名小吃。他选用的也是武隆白马山仙女山高寒山区的无公害、无污染、绿色环保的天然牧场的优质本地山羊肉，肉质呢非常的鲜嫩，色泽鲜红，高蛋白低脂肪，营养还丰富，胆固醇还非常低。所以呢，冬天你要来到重庆武隆啊，一定要品尝碗碗羊肉。哎，这一碗呢也不大哈，估计女士们一个人也得吃两碗吧。汤红不辣，原汁原味，醇香不膻，再配上地道的老咸菜和泡菜萝卜，回胆儿特巴适。 茶路口哦， 哎走哎走， 跟到周哦， 哎走哎走， 侄子怪哟， 哎走哎走， 孙到拜哟， 哎走哎走， 有个狗哦， 哎走哎走， 招呼牛哦， 哎走哎走， 有个看喽， 哎走哎走， 慢慢站喽， 哎走哎走。 人世间最美的风景深植于民情，不过不亲身感受就无法品味人情味儿这道美丽的风景。千里乌江穿山而过，淳朴善良的民风才是这里最美的风景。重庆武隆，期待您亲自来感受。 接下来，环球旅游广播联盟还会组织各地电台的旅游节目主持人、记者前往重庆武隆进行深度的采访，通过各地媒体人的眼光来了解冬季武隆旅游的方方面面。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可以锁定关注各个联盟台，我们会后续为大家带来更多精彩的活动内容。这个冬天，如果你还没有选择好去哪里玩，希望17至18年度的冬季旅游热力榜可以帮助到计划出行的您。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环球旅游广播联盟环球旅行家2017至18年度冬季旅游热力榜揭榜专题时段，我是联盟的主持人高颂，我们下次再见。 声动神州，南北跨越，寻找中国最美冬季，打造中国上空最具影响力旅游目的地景区榜单。环球旅游广播联盟十佳热力电台，北京文艺广播、贵州旅游广播、宁夏交通广播、宁夏旅游广播、重庆之声、广西旅游广播、吉林旅游广播、厦门旅游广播、江苏交通广播网、陕西秦腔广播、西安论坛暖心推荐。39家联盟成员台共同呈现2017到18年度冬季旅游热力榜。 感谢您收听本时段环球旅行家，请您继续锁定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为您带来的诵读小站。 要过人间，要天上，下过秋。